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关城》，作者是词，梁小鱼团队制作，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43集。民国29年夏，上海已经沦陷许久，韩廷烛好友周之南、陆汉生迁往英国，阿音陪他到渡口亲送。男人之间说不出什么煽情的话，大多是眼神蕴含着复杂情绪交互，在催促声中握紧了彼此的手，拍拍肩膀。直到一众男男女女有老有少站在甲板上同他们挥手，阿音的心向下沉了沉。韩廷烛终归是留下了，那年夏天倒也还算安顺，阿音记忆之中大宅的留声机始终在转动，家中搬进了好些周之南留下的程砚秋京剧唱段，其中大多韩廷烛已有，许是眉尾有一道疤的原因，你总觉得他无时无刻都在冷脸，实在不算温柔。线下高个子男人扫了眼那一摞子牛皮纸包着的黑胶唱片，说道， 挑拣挑拣，重了的便搁置起来吧。 阿音扶着旗袍下摆，径自蹲在楼梯旁，挨张翻看边角标记。韩廷烛解了长袍脖子处最紧那一颗纽扣，本想同他说这种事儿给下人做就好，还是咽了回去。皮鞋踩在楼梯上作响，阿音头也不抬，却敢说心里知道他走到了第几阶，看起来不多，挨个对照着镜子里原有的分完，还是花了些时间把额间落下的碎发随手别到耳后。听到楼梯上又有人下来的声音，不消想定然是他。反正也已经选好，阿音起身，却因为蹲了太久腿麻头也昏，被韩廷烛大快步上前扶住，鼻尖闻到了熟悉的浴液味道，猎人的冷香。他已经换上睡衣洗过了澡。 我只说挑拣，又没叫你亲自挑。 把人扶到沙发案下，自己站在一边。他掐着额头闭目缓和。你怎又下来了？见他不语，阿音也消了脑袋里那股子漆黑劲儿，抬头看他。嗯。男人却伸手握住他下颌，不说话时愈加冷漠的那张脸出神地望着，同他的关城一模一样，却也同他的关城全然不同。他怎么可能说自己草草冲了澡换了衣服后杵在楼上栏杆处看了他有一刻钟。 又不能睡，怕你上楼扰了我。 阿音起身揽住他手臂，任几堆唱片冷清地放在那，两人一起上楼。阿音提了精神娇笑着说道，你还不知道我有多轻，若是见楼上没声了，定会小心着脚步，哪里敢惹你不快。 嗯。 还真是一点也聊不下去啊。 阿音梳洗完毕上了床，觉得时间还早。他那会儿瞟了一眼柜子上的钟，九点刚过。韩廷烛见他躺下，蓦地抬了手，一只胳膊悬在他头顶。阿音不懂他这是何意，偏头疑惑看着他，不确定是否恍惚，只觉得今日床头台灯的黄色加了新调子，现下已然是深橘，因为眼前男人的耳朵都红了起来。 过来。 原来是这个意思。 阿姨没忍住挑起嘴角，再强憋回去笑意，显然这一切都被身旁的人收入眼中。他倒也不怕，蹭了过去侧身枕在他怀中肩头，想了想还是觉得这人今日有些柔情，往常韩廷烛哪里知道主动搂他，这大上海再没有比他更不解风情的人了，且十分冷漠。 莫不是想要了？ 细手滑到他腰间，顺着上衣下摆画着圈抚上去。啪的一声，男人的大掌附在他手背上。 这是做甚？ 手顿在那儿，他仰头看向他，一双眼睛灵动而多情。 你什么意思啊？ 男人皱了眉说道， 今日有些累了，忍忍吧，早些睡。 被子稀稀疏疏作响，阿音毅然翻身，只留了个背影给韩听竹，心里不知道骂他多少遍。特地推了应酬，早早就洗澡上床，还莫名主动搂过来，难道还不是我想的那个意思？韩听竹与竹寒除了眉尾的那道疤，全然找不出任何不同，可细数其中，眼神多了几分深沉与算计。阿音不能说不爱这般的他，却总觉得心里始终隔着一层。感觉到背后的人许久未动，他甚至以为已经入睡了，只胳膊还在被他压在脖子下方。闭了眼之时，身后贴上一具带着温度的身体，他把他搂得很严，不知是因为他太热而他太凉，还是他当真贪恋与他紧密相合。男人手臂很长，伸过去按灭了台灯，窗帘拉得很厚，遮住了所有的光，一室黑暗。韩听竹记得阿音未光，以前还在看码头的时候，住鱼龙混杂的贫民区，能遮风挡雨已是足够，更别说窗户上连层窗纱都没有。那时阿音总是天刚亮就起为他洗衣做饭，好像总有忙不完的琐碎事儿。韩听竹当时便问道， 为何起这么早？ 阿音只摇头道，见了光就睡不着了。韩听竹听过面色不变，只第二日从码头回来带了大张用来盖货物的防尘布，也不细量，折了起来剪成小块，一块被钉在窗户上，其余的收起来留作备用。其实他认真钉上的布根本遮不住所有的光，于阿音来说，一缕光同一窗光没有任何区别。后来呀，那些收起来的布再没用上，他走了许久倒也不久，与一个活了将近2000年的鬼来说，几年的时间哪里算得久呢？两人的回忆再相交上，便是在这大宅了。阿音混沌地想着，耳后传来平稳低沉的呼吸声，男人睡得安稳，他便也睡了。次日醒来，屋子里仍旧是一片漆黑，甚至不知道自己睡到几时。阿音起身摸着到窗前，拽住了帘子一角，缓缓拉开，整个人躲在帘子后面，毕竟摸不准今日是否艳阳，把他伤到。门外定是有人候着许久，听到声音叩响了门。 太太，今日用早饭吗？ 他哪里是什么太太，韩听竹不纠正，下人都这么叫，那他也无所谓。随便做些吧，午饭便省了。总归是吃不出什么味道，能不露痕迹的少吃一顿便是一顿。 是太太。 感谢收听本集，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